生总要有几次被辜负的事情，才能不犹豫放下过往，继续珍惜每一次双脚离地的飞行，乘着风迎着烈日战过前行，人总应该有拼命守护的真理，不在乎被歌颂或沦为笑柄，在善良里加入适当的叛逆，踏着浪飞翔，我乘风破浪无所畏惧，勇敢加入适当。